在心头，曾燃起火光，如今都已冰凉。我想要飞，冲出这城市的迷茫，就算降落在荒野上，也绝不再想回头望。我想要飞，让它活跃。